情系中华。北京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特别报道，敬请关注。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 最低气温1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5%。明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楼市好声音重播版。 买房、卖房、租房、选房，一切不会再迷茫。 哦，真的吗？ 这里有最前沿的楼盘信息，最权威的房产行情，热议的焦点话题和贴心的家装服务，还有专业人士为您答疑解惑。 这么好，留个联系方式呗。 打开收音机，锁定 FM 107.3，每天下午2:30，主持人高燕、周杰准时恭候您的光临。 楼市好声音，让您的生活更惬意。 见景没关系，找楼市好声音装修陪同计划呀。专家陪同师免费全 家装方案，个性的设计理念，最美家居。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楼市好声音。大家好，我是高燕。今天呢是周日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装修的问题。那今天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啊，一位呢是易住空间的装修师。周日啊，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聊聊关于房产当中的一些装修的问题。那今天还是请来了我们的两位啊，一位呢是易住空间的装修师了。那今天呢我们还是直播的节目哈，那在这个中秋节来临之际吧，首先先祝大家节日快乐。不知道大家最近怎么过的，是出去玩了呢？这的节目哈，可能对大家装修的时候里面所用到的一些东西吧还是有所帮助啊，包括大家有什么样的问题都可以随时的来问哈。我们今天也是直播的，所以呢您可以随时通过安居好声音啊这样的一个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联络。如果您想报名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呢，同样也是可以通过安居好声音。另外一个，在我们的上班时间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 85013710就可以了。那我们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还是先来回答一个问题啊，声音特别大啊，然后呢厨房的那个烟机打开的，卫生间的排风口有风，说这个是怎么回事呢？ 如果厨房的排风和排烟系统有的是一个共用的公共通道，另外呢就是自来水放水的时候，如果声音特别，烟机打开以后，卫生间有风的话，应该是它的风道是共用的，对，因为有些建筑呢，就是尤其一些老的房子，它的那个排风和排烟系统有的是一个共用的公共通道，另外呢就是自来水放水的时候，如果声音特别大，说明这个盆儿，不锈钢的厚度不厚，比较薄，所以说水流击打这个不锈钢的声音呢会比较大。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声音击打起来就会非常大。 对，就是有可能一个是说是共用的这个管道， 对， 是吧？ 对。 那比如像他这种情况，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吗？就是 那面墙排的话，也很有可能就是你厨房的门不好关上，另外呢就是卫生间的顶会有动静，这种情况下呢你可以试着就是把厨房门打开，然后是把卫生间的门也打开，这样形成一个正负压均衡的状态下，它就不会有什么动静。 别的就没有办法解决是吧？ 目前管道应该不好解决。 不好解决。像这种共用的管道，我们能有什么办法，比如说在装修的时候给它分出来吗？ 有办法吗？ 这属于如果属于历史遗留问题的话，不好改， 不好改， 不好改， 还是因为它是这个老房子嘛， 对 。新房的现在应该没有这个问题了吧？ 新房都是分开的， 分 开的就是卫生间是单独的一个， 嗯， 厨房是单独的一个， 嗯，所以可能这种共用管道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不太好解决啊、嗯。行，好的，大家呢还有什么装修问题，欢迎继续通过我们的公众号"安居好声音"的来和我们进行这个互动哈。好，那今天我们跟大家来说一说关于这个家居智能的这个黑科技啊，就是可能有些朋友先说想了解一下什么叫家居智能的黑科技啊，这个两位先跟我们谁跟我们说一下？ 王总先说吧，这方面专家。 行，那我就给大家简单先介绍一下，因为现在智能家居这个事情跟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它，息息相关的。它给我们带来一些好处呢，像我们的生活氛围能在突然之间提高了，这一点是每个人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而且有很多人啊都在接触到这个智能化。因为智能化的话了，它是把我们做的一些像灯光，然后这些洗衣机、冰箱以及智能化的东西都可以结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东西是其实主要给我们大家解决的就是舒适、方便、节能环保。 嗯，因为我今天看的题目啊叫家居智能的黑科技，这个黑科技是什么意思啊？其实说完了就是智能家居吗？ 对，它就是智能家居，只不过是让我们觉得更有内涵，觉得说想知道这个黑科技是什么。其实他说的黑科技就是我们的智能家居， 就是智能家居。 对、 哦，我还以为是说有一个什么新的一个出现了，是吧？ 对，因为原来我们聊装修的时候吧，聊的是主材比较多一些。 对， 这两年呢，就是说智能的家具也好，或者智能的模块系统也好，越来越完善。已经形成了一个家居新潮流的一个趋势， 能算到一个品类了，是不是？ 对，能算一个很大的模块了，板块。 那说到这个家居，这个智能家居啊，这以前可能我们了解到的就是最简单的，比如说像灯光的控制，是吧？ 对。 然后包括像那个有一些这个提前，比如拿手机遥控家里的什么放水啊，什么洗澡那种，是吧？ 对。 然后对，还有比如说有些什么红外线的，不是红外线，叫什么线防盗啊？然后还有什么吧？就是大概的还是这些嘛，还是？说现在有一些新的发展， 有了很大的升级。最早我们做装修的时候了解到的，像您说的红外线的感应，是防盗的。还有一个呢，就是说那个手机 APP， 最初级的那种，比如能控制空调， 还有音响、 热水器，能控制这个音响，就是几个步骤啊，包括新风后来有了 APP 可以控制了。它只是简单的一个部分。其实真正的智能呢，它包括了就是从你入户开门开始，到灯光，到氛围，到窗帘，包括你的窗户，如果下雨了，它会自动关上，很多很多，所有的板块都基本上涵盖了。 那你觉得现在这个，咱先不说这个，就是现在都有哪些啊？就从你们自己实际的体验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哪些智能家居对我们来说还是挺好的？因为有一些个人感觉有点鸡肋啊，就是或者说吧，现在什么智能家居比较火，或者说大家这个对它的接受度最高，能不能跟我们说说？ 首先呢，它这一块是智能调光是占一大部分，然后呢就是我们现在接入的新风系统 PM2.5， 然后像智能马桶，窗帘，这些都是我们经常要用到的。然后像我们自己家里的洗衣机啊，电视机啊，都可以跟智能连接到一起，这些所有的只要跟电有关的，我们都可以通过智能家居来给它解决。 那咱们能分别的详细的说一说吗？就是刚才比如说咱从刚才你最开始说的是灯光，是吧？ 对。 然后后面我们又说到了什么马桶什么的，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先说到这个灯光，你觉得这个智能的灯光和比我们普通的灯光好在哪儿？是不是就是说可以根据这个室外光线的一些强啊弱呀，我室内也可以来进行调节，或者说是不是对眼睛有好处或者怎样？就是到底它这个智能好的什么地方，我们为什么要用智能？我平常我自己开一下关一下，我觉得也挺好的呀。就是它有没有一些质的飞跃什么的？ 智能调光呢是这样，就打个比方，我们现在可能有一个我们自己家里小孩过生日，我们要营造一个不同的氛围，OK， 那我们可以通过智能，我们设一个灯光是20%或者30%，只有在我们餐桌部分，然后营造这么一个不同的氛围，让家里人感觉我家的小孩过生日，第一个感觉舒服，第二个这个气氛非常好，这是调光。如果是说根据那个，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我们通过今天比如说几点设一个时间段，可能是通过3点我们是一个那个灯光的亮度，但是当然到了晚上的话呢，它又是一个亮度，这个都是可以随机设定的， 我们在手机 APP 上都可以调整的。所以说现在这个智能是非常方便的，我们可以离家的时候有离家模式，我们一键启动就可以，回家呢我们也有回家模式，一键启动就可以，不需要我们跑到每一个卧室或者客厅去关灯开灯。所以说它是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大家。 那一键启动的话，会不会我那屋我不想去，但是它也启动了呢？ 这个就是看我们的需求。如果是说我们不想让它启动，我们在可以在我们的 APP 里把它设定了。就说我如果是进到卧室，我再启动，它可以通过一个小的感应器就把它解决了。我们都不需要按开关按键的。对。 那会不会产生一种，你看我就基本上属于这种这个门外汉啊，然后呢就是可能问一些各种觉得可能出现的一些这种问题啊。 对对对。 那比如说哈，我们这个晚上睡觉的时候，因为有的那种我记得我好像在最几年前的时候，那会儿就是橱柜底下不是说这个要弄个灯吗？那会儿对，那会儿是最早的时候还是需要自己这个上去摁嘛， 去摁 对吧？现在你看我去买这种灯带的时候，基本上都是属于那种感应的了哈。然后但是呢，后来我就感觉说，哎，这种感应的时候，万一我要不用这灯带，我就是过去了一下，它就给我亮过来了，那这个会不会也会影响我？到时候还得再过去感应让它关了。 其实可以设置， 这个可以设置的， 都 是 对，我们都可以根据它的角度去设置。可能是180度，像门口门庭那块我们可能是180度，但是呢我们卧室就要 这个可以设置的， 都 是 对，我们都可以根据它的角度去设置。可能是180度，像门口门庭那块我们可能是180度，但是呢我们卧室就要15度就可以了。所以不会受到任何干扰的。 好复杂，感觉好像要学的东西好多。 对，所以说针对装修来说呢，这个板块它的科技含量相对来说普通的装修材料要科技含量很大 很大。所以我倒是觉得说，有一些可能对于很多朋友来说是鸡肋啊，就有一些朋友，但是我觉得相对来说可能就会比较的好用一些，就是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选择吧。我倒是觉得比如说是那种像灯光里面的那种，就是怎么说，就是功能性的这种灯光，然后包括比如说可以随着就是外边的光线也好，或者随着我们这个比如说儿童啊，这眼睛它是不是有一定的这种就是变换，因为它可能走到各个屋子里面的时候，以防它摔跟头啊，小的时候哈，它可能会有一定的这种设定和它的变化，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用的。但是如果只是说我到每个灯儿每个屋子能够我一按一键全起来了，我觉得这个倒没有什么作用，反正就是可能根据自身选择吧。 对对对对，它有不同模式。我们可以设置儿童模式或者故事模式都是可以的。 还有故事模式。 对，如果说以后我们的小孩我们也不需要给他每天他听要听爸爸妈妈讲故事。但是我们现在用了智能家居就不需要用它这个。 但是说灯光， 自己可以有很多时间去干其他的事情了。 灯光它还能讲故事是吗？ 对，我们可以，因为我们这个你可以那个放一些故事模式进去，然后我们点击故事模式以后，它会在半个小时以后，这个声音会慢慢慢慢的变低，变低了以后就证明小孩要入睡了，它是不受任何影响的。这个具体的需求要在我们的系统里，到时候自己根据自己的喜好去设定。 哎，我觉得这个还是挺好的，就是可能根据这个需求，对吧？就是它的需求来做，而不是说我一键说我就是为了一个开一个关什么的哈。 对，真正的智能家居其实上应该是使用者特别方便。然后前期工作呢应该是工程师是比较复杂的这块。 对 对，先不好了， 你得把自己需求跟人说嘛。 对，你要根据你的是儿童还是成年人还是青年 人 还是老人。 对对 对，因为老人对这些科技化含量比较高的东西实际上是稍微有点抵触的。 对对 对对 对， 因为他觉得哎，我按着很方便了呀，还有更方便的吗？其实就是说我们还是要根据不同的群体来设定不同的模块。 哎，讲故事这事儿比较好。身边好多妈妈都说哎呀，晚上哄孩子睡觉简直是一个特别痛苦的事情。 很头疼。 对吧，你这要有一个故事模式是吧，一会儿好一会儿看灯光慢慢变暗了，这小孩睡了，哎呀这简直太放松了。 对，省好多事情。 没错啊。今天呢我们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关于这个智能家居啊，就是当然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一些需求，比如说您想要有一些什么样的一个想法也都可以和我们来聊聊，看看能不能实现啊等等都行啊。有什么问题包括不光是灯光啦，因为今天我们可能聊的还很多嘛。 对 吧，就是各方面呢有什么关于智能家居的事儿都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我们的公众号呢大家可以直接的搜索安居好声音，安居好声音啊就可以了。我们今天呢也是这个直播的节目哈，所以随时大家都可以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啊。那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智能的这种灯光哈，那除了智能灯光之外还有哪些就是智能的这种产品现在比较火或者大家买的比较多吧，有没有给我们再分享一下？ 像我们现在的 PM2.5 检测，就是我们可以检测到整个你室内的空气。 嗯 啊、 不是那种小仪器搁在那儿的那个。 不是， 不是那种， 我们在嵌在墙体里的，就在墙顶上，根本的隐藏式的，看不到它的。 那我们怎么能知道它的这个 PM2.5 含量、嗯、是通过手机吗？ 嗯，通过手机，还有我们那个面板到时候有一个温控器，这样也可以看到、嗯。然后呢，它有一个颜色变换，也可以识别的。 嗯啊，那这个它和我看我又要问一些这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和我们放在桌面上的那种，就是可以检测 PM2.5 啊，或者说是湿度啊什么那些东西，有什么区别呢？ 它放在桌面上呢，我们用的是无线，我们要是用有线的话，精度会更高， 嗯， 而且呢，它也不占地方，美观好看。 那我怎么看呀？就是我不能抬头看，我只能通过手机看是吗？ 嗯，抬头也可以看，我们看那个位置具体要安在哪里。 嗯、 如果是说安在那个我们一进门的位置的时候，嵌、 嗯、 在就跟孔灯一样嵌在墙顶上，那 OK， 我们也可以通过肉眼去看，但是呢，我们也可以通过温控器，然后温控器它上面会显示一个数值的，这个值合不合格，它也会提醒我们。 嗯， 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手机 APP。 嗯 啊，包括现在就是很多人都有提到魔镜的这个事情。 魔镜啊？ 对。 什么意思？给我们讲讲。 啊，就是说这个魔镜呢，就可能是我们要放在自己的卧室里，然后或者是卫生间里，我们家里有老人嘛，他会检测到他的血压是不是正常， 哦、 身体哪一个部位是正常的，或者是血压高了或者血压低了，他都会有一个提醒。其实让我们年轻人就很好的关注老人的这个健康嘛。啊，是这么一个作用，包括家里的空气，它也会在上面都显示的。 哦，就等于其实是一个智能的，类似什么智能一体机之类的，是不是？ 对对对， 有点那意思， 对吧？所以它可能又有一些这种湿度的问题、空气的问题，包括可能还能测测血压，是吧？ 对对，人体身体健康， 身体健康的 问题 啊，它就类似这种，但是它这一体机呢，不是放在桌面上碍事儿的，是可能嵌在墙里面的， 对， 暗藏式的， 它就是一个镜子。 就是一个镜子， 对，就是 平常当镜子用， 对 对, 对。 然后我不用镜子的时候呢，我还可以用它其他的功能， 对 啊，还真的是啊，就是现在真的是这个，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做不到的，是吧？ 对，是这样。 那像这种东西，它是不是以后随着科技的变化或者时间的一些推移，它可能会往里加不同的模块？比如说，我可以再往里加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是不是也可以？ 是可以的。 嗯，所以现在这种智能家居都是以模块为单位的，对吧？ 对， 就是你想加什么都可以直接往里面去加。 因为它智能家居主要有一个智能主机， 嗯， 这个智能主机其实说实话就跟我们人体的大脑是一样的。我们可能自己要是每一个人体呢，他会想很多事情，用自己的脑子去想很多事情。 嗯， 但是呢，我们这个智能主机它要比我们自己记的那些东西更准确、更精确。 嗯、那倒是， 会记录很多我们的一些数据下来。 嗯， 对，它其实起到这么一个功能。所以说，智能化一定是有一个智能主机， 嗯、 它是一个主导。 它不会坏吧？ 这个我们一般像智能家居它一个模块是8到10年， 嗯， 所以说这个肯定大家是放心的。 嗯，那一定要有电啊。 对 对， 首先得有电。 得有电。对对对，说回来啊，刚开个玩笑啊，就是那比如像刚才你说这个魔镜这个东西啊，就是因为可能有的时候在卧室吧，就是大家可能不希望在自己卧室里有镜子，但是呢毕竟比如有的人可能会有一些衣柜啊上面都会有这种镜子。那比如像这种魔镜的东西，如果我要是安在比如衣帽间或者安到这个就卧室里边，它能够比如平常的时候，它我不想它当镜子，可能比如有点什么其他的花啊什么的就不照影，或者晚上睡觉的时候、嗯、然后白天我想用的时候，比如是不是能可以摁一个键让它的镜子出来，有这种吗？ 这种是选择性的。其实因为我们呢一般是建议的大家安到卫生间里、 嗯、 因为我们卫生间里肯定是会有一块镜子嘛，我们每天洗漱都要用得到它嘛，刚好我们也不用刻意去检测，我们每天洗漱的时候它就会把所有的信息给记录下来。 像这种检测的话，它有没有一定的这种限制？就比如说我怎么样会最准？因为有的人说可能放在客厅里的这种大家都来走动的地方、 嗯、 可能相对来说比较准，有人说可能因为我毕竟要睡觉时间比较长嘛，那可能大家觉得放在卧室里头检测卧室的这个空气会范围会比较准，要是放到卫生间，大家可能就会觉得说，哎呀，这卫生间检测会不会有点那个啥？ 它是按我们的频率去检测的、 嗯。 如果放在那个客厅的话呢，因为来回的人比较多， 嗯、 而且不是我们的，可能是住户，可能是朋友亲戚过来的话，这样的话呢，还是不太合适的。不太 建议放在什么地方是最好的呢？ 卫生间是最合适的。 哎，真卫生间最合适、啊。 对对对对，卫生间最合适、 哦。是这样子，那可能以前我们的理解其实都。 不是很正确，因为很多人比如买了那种小的疙瘩的似的、一般都是搁在客厅里面啊， 对， 比较多啊， 对对对， 大家一般都理解的 比 较偏 多一些， 对对对。是， 那以后看来我们这东西也得放挪厕所了，是？ 其实应该还是私密性。如果说只是针对自己家人的话，我觉得还是私密性要稍微强一些， 强一些的。 对， 嗯，好的。刚才呢，我们提了两个啊，一个呢说的是关于这个灯光的问题，对吧？ 对。 另外一个说了说这个魔镜，家里的温度、湿度、空气怎么样，对吧？包括人身体状况怎么样啊？像刚才因为我们有朋友问说，里面想检测那个，除了测高血压，还能测什么？ 像我们的那个高脂都可以测 血脂， 对，血脂是高是低，这些都是可以， 都是可以的。 对， 血氧是不是应该也可以？ 对对对对， 是吧？ 你 把指头往上一摁，是不是就可以？哎，还挺好哈。那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吗？还有一些我们觉得现在可以应用的地方， 就是我们用的智能窗帘， 智能窗帘， 对， 智能窗帘我总觉得很鸡肋啊，就平常我自己拉一下不挺好的吗？这个可能也许理解不到位啊，就是可能我们的印象当中就觉得智能窗帘很鸡肋，就是这种东西，你像我除了那种别墅很高挑的那种我够不到，那我可能需要一个，平常在家你说我拉一下干一下我也运动一下嘛，稍微的是吧。 其实这个智能窗帘就普通的家庭相对来说用的还是少一些， 对啊，所以就大家觉得很鸡肋嘛、那到底它的有什么好处吗？ 就很简单，说我们现在家里想看电视、但是因为这个光线太足，我们觉得电视很刺眼，在刺眼的时候我们看不到它，那怎么办？我们就通过一键模式，观影模式，这个我们可以设为观影模式或者其他模式，就根据自己的爱好需求去设定一个模式。我们只要一键按这个模式，然后窗帘就会关上，然后我们就正常观影模式就打开了。 那平常我自己手动拉一下也行啊？ 对，这样也是可以的。 就是那它的这个优势会在哪儿呢？ 就是省到我们的就是 自己省着动了， 对，人去操作了， 就是省着动了 啊。我们现在可以通过遥控器，通过手机去解决这个事情。 我倒是觉得智能窗帘以后可以变成什么样子？就是我觉得只是手动的话，其实它的就是吸引力不是很高。就是个人觉得哈， 对， 就是因为你只是需要，只是省劲儿了，那我觉得不高。但是我觉得以后会不会有这样的？就比如说像刚才你说到的，白天的时候我可能需要看电影，比如有家里有个投影什么的， 对， 但是这个窗帘呢，有可能会平常会很薄嘛，那是不是走在观影的时候，它的这个模式它就会把这窗帘的这个遮光性给它增加，或者说给它。不能比较厚吧，但是就是有一个什么样的科技， 灯光效果更好， 对，让它就更好。然后平常的时候，比如说我现在这个外面光线很足，然后我里面只是需要，但是我里面也需要光线，那我只是需要让它变得稍微的遮挡一下，别有那么刺眼，那我可能把这个窗帘一摁一个什么键，就能变得很通透。但是呢，特别强的光线又进不来，就是我觉得这种类型的可能相对来说会更好一点。现在有没有这样？ 这样的也可以实现，就是说它这个智能家居是多样化，根据需求，我们有什么样的需求就设定什么样的模式， 就它可以让这帘儿变厚变薄似的那种，是吧？ 因为它现在那个窗，就这个是主要跟它那个窗帘定，因为现在我们的有的窗帘它是有一个设定角度的，我们那个白天呢可能我们就打开了，但是我们看电影看电视的时候可能是15度45度，这样子的话它有一个角度设定。 你说的这个15和45是什么意思呢？ 它两个窗帘之间中间会有一个隔开的，然后如果我们要 你说的是纱帘和那布帘吗？ 不是，只是纱帘， 只是纱帘， 因为我们为的是遮阳效果非常好，所以才用到它，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条件我们是可以满足的。 就是这个窗帘它有可以变厚变薄的那种， 对，遮阳效果好的，对对对对，是 啊，反正我觉得这个大家可以亲自去看一下，因为有的时候对于咱们描述起来可能还是有点困难， 对，还是要 因为我现在脑子里就有点想不太出来，这个窗帘怎么能变厚呢？就是这个可能不太清楚。但是我是觉得，如果能实现这种功能性的还行，但是如果只是说为了省劲儿啊，就拉一下关一下这种，我觉得就有点不太好。 需求量可能不会那么大。 对对对对对啊，像窗帘啊，刚才其实还说到了这个窗户是吧？窗户一下雨是自己关上的那个窗户。 对，现在有些门窗是可以实现这个效果的，就是也是。它融在这个大的家居模块里边，就是遇到刮风或者下雨的时候，你可以设定，比如风几级或者刮风下雨的时候雨量是怎么样的，可以根据这个直接就可以把窗户关上。 嗯，那这个它也就是在窗户上加一个智能的这种 感应器， 感应器就可以了。 对，它有一个风力探测器。 嗯，那还是比较方便。这个对于我觉得是，可能有的时候会不在家的朋友，或者说有时候忘了关窗户的朋友，一下雨刮风的时候，他自己感应它能关上，哎，我觉得还是挺好的。好吧，那由于时间关系呢，今天我们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财富大搜索。嗯，那明天呢，我们来说说关于房产方面的一些事情。如果您想参加我们的装修陪同计划，记者拨打我们的电话85013710，另外在我们的公众号上留下您的电话姓名，包括房子位置以及大概的装修时间啊，我们好给大家打电话。好嘞，那今儿节目就是这样了，明天见吧。 白月光，心里某个地方那么亮，却那么冰凉，每个人都有一段悲伤，想隐藏却欲盖弥彰。白月光照天涯的两端，在心上却不在身旁，擦不干你当时的泪光，太长，怎么不长？